其实大家呢不妨在这方面呢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那西餐上菜的规矩也是很多的，所以 waiter 这里面又有说 Shall I serve the wine before the soup or after? Shall I serve the wine before the soup or after? Shall I serve something 表示我要不要上什么什么菜或者是什么什么饮料的概念 Shall serve something 那么我是在端汤之前还是 上汤之前还是上汤之后再为你送这个红酒呢？到底是什么时间端上红酒呢？ 客人这时候回答说 Straight away please Straight away please 在英语中往往表示马上就上赶快就上所以说呀，看来应该是上汤之前就把红酒点上来了先喝红酒然后再喝汤其实呢也是一种挺科学的方法红酒对人的身体有好处汤呢又可以开胃 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 Goodbye everyone See you next time everybody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位来自韩国的冬奥女明星。她就是韩国著名女单花样滑冰运动员金妍儿。90后的她出生于韩国京畿道富川市。她从7岁开始学习花样滑冰。在2009年洛杉矶世锦赛上，金妍儿以创造女子短节目和总成绩两项纪录的成绩获得冠军。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项目中，金妍儿以短节目和自由滑合共总成绩 228.56 分刷新历史最高分纪录，为韩国夺取首枚冬奥会花样滑冰金牌，并成为花样滑冰历史上第一位集冬奥会、世锦赛、大奖赛总决赛、四大洲赛、四青赛冠军于一身的女单得主。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更多有关于她的英文介绍。Yeonhan Kim is a South Korean former professional figure skater. Kim is the first South Korean figure skater to win a medal at an International Skating Union Junior or Senior Grand Prix event, ISU Championship, and the Olympic Games. She is the first female skater to win the Olympic Games, the World Champions, the Four Continents Championships, and the Grand Prix Final.She is one of the most highly recognized athletes and media figures in South Korea. She's known as the Ice Queen. 好的，您听明白了吗？在刚才介绍冬奥女明星金妍儿的英文段落中，其实出现了几大赛事的英文表达方式，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它们分别是世锦赛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四大洲赛 The Four Continents Championships, 以及大奖赛总决赛The Grand Prix Final, 当然还有我们最熟悉的冬奥会，也就是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